埋下一个梦，一坛酒酿多久才有幸福的时候，一路上往事如风，半生情谁来左右。女人啊，别无他求，谈一次真的永久。喝一口女儿红，解两颗心的冻，有三个字没说出口，哪一个人肯到老厮守，我陪他干了这杯酒。再一口女儿红，暖一双冷的手，有七分醉心被谁偷，羁绊着泪水一同滚落了喉，杯中酸苦的滋味女人才会懂。 中酸苦的滋味。